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要首先开启的是本周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我们来听一个俄罗斯美女当核动力破冰船船长的故事。在清一色的男性船长当中，这位年轻姑娘是凭什么获得了这份岗位的？这绝对是个传奇又励志的故事。然后呢，还要将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美国加州州长罢免案牵动全美，这背后折射出的是美国社会对于疫情如何管控的高度撕裂。今天节目中我们还要关注一个眼下正在法国巴黎凯旋门进行的大地包裹艺术，用特殊织物将凯旋门整个的包裹起来，您能想象吗？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连日来，俄罗斯每日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都超过了17000例左右。德尔塔病毒的快速传播也使得它终于进入了克里姆林宫普京的身旁。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宣布，由于其身旁的多名随行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他本人也正在进行自我隔离。普京总统今年68岁，他曾经在今年4月份完整地接种过2针俄罗斯产的卫星V疫苗。在隔离期间，普京本人也对媒体发布了自己的讲话视频，一来解释自我隔离的原因，二来告诉公众他是健康的。 связано это с тем, что в моем самом близком окружении несколько человек заболели, и один из эти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это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работает со мной в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близости, он был вакцинирован, у него титры упали, но он ревакцинировался, судя по всему, поздновато. Через, по-моему, 3 дня после ревакцинации заболел. Я накануне общался с ним целый день, очень близко, в течение всего дня. 普京总统说，他的核心工作圈子里有人已经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而这位同事呢，曾经打过2针疫苗，在抗体水平下降之后，他又打了加强针，但是时间有些晚了。而此人在确诊之前，还曾经和他一整天的待在了一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并没有明确的表明普京总统的隔离时间到底有多久，对于确诊者是谁并没有明确说明，但表示有好几位确诊者。本周，普京总统原本是计划到塔吉克斯坦参加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上合组织地区合作会议，以讨论阿富汗情势等问题。现在会议改为了用视讯的方式来进行。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的在线工作强度不会减少。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叫，这不是女人的工作。但是谁有权替女人做决定，什么工作她们能做，什么工作她们根本就不要碰呢？在俄罗斯彼得堡的戴安娜极致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心愿是什么，又如何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对她来说，自己有能力有权利选择职业之路，既不左右徘徊，也不向困难低头。这位27岁的俄罗斯女孩是全球唯一的一位女船舶驾驶员，同时还是一个核动力破冰船的驾驶员。在这个几乎是清一色男性的职业中，她是怎样脱颖而出的？她又凭什么获得同事们的信任？如此年轻，如此传奇。好，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刘晶和吴云给您讲述圣彼得堡女孩戴安娜极致的海上故事。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据戴安娜·吉治介绍，他从小就对大海情有独钟。夏天的时候，他们家经常到波罗的海海岸，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期间，他总是瞩目于那些驶往圣彼得堡港的船舶的身影，但决定成为海员还是很晚之后的事了。所谓造化弄人，天遂人愿。高中毕业前，他了解到，彼得堡马卡洛夫元帅海洋学院所有专业都开始招收女生，他选择了船舶驾驶系。戴安娜的母亲是著名的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学者，他对女儿的选择感到惊讶，但知道自己姑娘拥有坚毅的性格，因此也没有做任何的劝阻。大学期间，戴安娜已经顺利地在和平号帆船上实习，并且两次在邮轮上做普通水手的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更让他坚信选对了职业。值得一提的是，海洋学院船舶驾驶专业2010级的六位姑娘中，只有两位继续从事所学的专业。他和他的女友阿纳斯塔西亚，要知道，切身体会大海后才明白，这不仅仅只是浪漫，更是艰苦的工作，并非是每一个人都有习惯的可能。 这位海洋学院毕业生以其执着和领导人气质赢得了关注。戴安娜24岁时已被任命为50周年胜利号核动力破冰船的二副，27岁时成为大副。这艘破冰船是世界上动力最为强劲的船舶之一，它职务升迁之快非常罕见，而且在核动力船舶公司要成为大副通常需要35到40年时间。据戴安娜·吉治向卫星通讯社介绍，破冰船上有三位大副，而货船和客船通常只有一位大副。 他说，破冰船的特点决定需要三位大副。我们工作的冰上条件通常被认为是高危险环境，因此船桥上必须有船长值班，但是船长数月航程，无论如何也无法每天24小时工作，因此他将自己的部分责任授权给大副。我们大副每天值班两次，每次四个小时，我的排班是最为轻松的，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从晚间八点到夜里十二点，这样无需深夜起来去值班。 戴安娜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回答了大副职责所在的问题。 他说，有别于无冰水面航行，冰上条件下是不能自动航行的，所以总要有掌舵者海员来完成船长的指令。我负责下达船舶所有的航行命令，比如轮机转速，以控制航速，确定航向。此外还要对冰情进行分析，选择最佳航行路线，当然还有完成船队冰上领航工作的任务，比如解决冰中留下的船舶碎片，或者是牵引其他无法自动航行的船只，保持船队之间的安全距离，这需要一定的技巧。 据戴安娜介绍，在北极海路为货船伴航是50周年胜利号的主要任务。我船的技术特性优越，几乎在任何冰层条件下都可以航行。 他接着说，破冰船在两米多厚的平缓冰层上可航行自如，但是针对冰层相撞后形成的冰山，则需通过冲击才可以破冰。这种冰层厚度可以达到两米。总体来说，破冰船的设计破冰厚度是 2.7 米。根据我们船长的经验，破冰船后退然后向前冲，可以应对任何厚度的冰层。 戴安娜为自己有机会参与俄罗斯核动力船队工作感到自豪。她指出，俄罗斯拥有世界上唯一的破冰船队，并期待七到十年后能够成为核动力船的船长。据他介绍，要成为船长需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职业能力，不掌握专业知识和技巧的人 是无法指挥破冰船的，而且是核动力船舶。其二是镇静与自制力，在出现紧急情况时，这一点尤其重要。第三是与人交往时的克制力与忍耐力，这一点也相当重要。 他说，也许在船舶驾驶员的职业生涯中，这一点是最为复杂的。也就是说，有能力寻找妥协，有时需要适应他人和其他情况。你需要和每一位命运使然在船上工作的人打交道。我们无法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船员和同事，应当和所有人找到共同的语言。这一点并非易事，尤其是在航行快要结束时，大家都疲惫不堪，并且因长期在封闭的空间工作容易动怒。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船舶指挥团队的心理稳定性。我们应当对他人的错误和不足在指出时体现容忍度，及时发现和抚平出现的尖锐问题，使其不至于变成公开冲突。再有一点，有能力接受建设性的批评，但是要具备以上所有特质并非易事。我在努力这么做。 27岁的戴安娜是世界核动力破冰船上唯一成为大副的女性。卫星通讯社试图了解男性是如何看待姑娘船长的。 他说，如果你把自己定位为专家和驾船职业者，而不是普通姑娘的话，那么大家对你都会相当平静的。如果驾船姑娘开始把自己定位为女性，各种强调自己的性别属性，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有的男性会让着你，但有的对此并不认同。不管结果如何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船员团队不会把女性当成指挥官了。另一方面，无论说什么，船长助理还是船长本人，首先是指挥官。对此，其他人都应有此心理准备。 据戴安娜介绍，对幻想成为驾船者的姑娘们来说，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障碍。原则上，道路是敞开的，可以获得教育，并按专业找到工作。在现代化的船舶上，生活条件都相当的不错。比如50周年胜利号破冰船上，所有的船员都是单间，除了睡床和衣柜以外，还有桌子、冰箱和其他的家用电器。每个舱还有自己的洗漱间，船上设有影院、体育馆和小型的游泳池，甚至还有桑拿室，想的话可以在那里度过休闲时间。戴安娜本人几乎没有什么空闲时间，她在兼顾船上的工作和博士生学习，选择的论文题目与航海天文学有关。她坚信，即使在目前全面数字化和卫星导航时代，海员为了应对不测，应具备其他待选问题解决方案。那么，这位非同寻常的姑娘的个人生活是如何解决的呢？卫星通讯社提出了这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 戴安娜回答说，我非常愿意回答，但暂时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她给出的肯定回答中，语气平静，并带着神秘的微笑，给人的感觉是她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心上的事情都是完全正常的。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We may have defeated Donald Trump, but we have not defeated Trumpism. Trumpism is still on the ballot in California.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on September 14th? Vote no.No, no. 这是近期牵动美国舆论焦点的加州州长罢免案的投票，而发表演讲的正是这次罢免投票案的主角——加州现任州长纽瑟姆。纽瑟姆说，特朗普虽然下台了，但是特朗普主义在加州依然存在。 北京时间15号的晚间，加州州长罢免案选举结束了。根据已经统计的选票来看的话，现任州长加文纽瑟姆将会留任州长一职。纽瑟姆也由此成为了加州史上第二位经历了罢免选举的州长，也是第一位赢得了罢免选举的州长。这次投票不光会决定现任州长的命运，还可能会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并将对各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产生影响。有专家认为，如果在加州这个民主党的选民要比共和党选民多了500万人的州，纽森被罢免的话，那么这一场政治地震将会波及整个美国。这次的罢免投票是由共和党人发起的。据美国媒体报道说，去年一些共和党人以纽瑟姆的税收以及移民政策的失败呼吁对其进行罢免。而之后随着疫情以及野火在加州的蔓延，罢免理由也在发生改变。共和党人认为，虽然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因为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使得加州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维持在低位赢得美名，但之后尽管他抗疫措施不少，可是加州依然成为了疫情的重灾区，而且经济遭遇了严重影响，使得无家可归者游民大增，加上野火的蔓延，基础设施的老化，使得该州的政治风向标发生重大改变。这次罢免活动获得了170万票的签名，达到了举行罢免投票的法定要求，而该州居民对其政策成败的评价也呈两极分化。 I'm a small business owner, and over the last year, I was considered non-essential. So I was shut down, whereas other states I could have been operating. So I was excited for the recall, and I did vote to recall Newsom. I came out here today because I want California to not have this Republican takeover happen. I'm disgusted by some of the Republican candidates and what's happening in our country. So I want to support Gavin Newsom, and I voted no. 刚才呢，先是一位支持罢免纽瑟姆的民众，他认为呢，纽瑟姆在疫情期间长期的关闭企业以及限制大多数的儿童返校上课政策是错误的。他说自己的工作呢，在疫情期间在加州是不得进行，导致他失业了，可是在别的州呢却可以进行。去年11月，纽瑟姆曾将加州大部分的县调回了限制最严格等级，导致餐饮业和其他服务行业被迫再度关闭。而在此期间，人们却发现纽瑟姆和数个家庭在一家高档餐厅聚餐，这一行为被媒体曝光之后引发了民众的愤怒。不过通过这次投票也可以看出，更广泛的民众是站在了纽瑟姆一边。民意调查显示，在整个疫情期间，他的支持率一直超过了50%，其应对疫情的举措获得了60%加州人口的赞同。目前加州是全美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州，也是新冠发病率最低的州。对此，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当加州打喷嚏时，整个国家都会感冒，以此来形容这个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州长罢免以及选举投票的意义重大。自2006年以来，共和党就从未在加州选举中获得过胜利，而共和党非常希望借此一役能为加州翻开新的一页。而为了保住纽森的州长宝座，总统拜登也特意前往加州为其站台。加州近年来饱受气候变化之苦，野火肆虐，基础设施老化。总统拜登此次前往加州也被认为是推销其$3.5兆的基建计划。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气候变化对加州以及整个美国造成的严峻的损失，必须要正视这一现象，并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These fires are blinking code red for our nation, but we can't ignore the reality.That these wildfires are being supercharged by climate change. Extreme weather cost America last year $99 billion. Let me say it again. Extreme weat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cos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total of $99 billion. And this year, unfortunately, we're going to break that record. It's a devastating loss to our economy.And for so many communities.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30分，接下来将视线转向欧洲。 九月开学季，欧洲的很多大学又重启校门了。那么有很多同学呢，也是在去和不去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因为疫情当中坚持学业，他已经快两年没有回来了。不过今年春节，他说自己一定要回来。一想到这儿，疫情里的乏味生活都变得开心了很多。好，一起走进这些在德国的同学们。 卢浩飞是一名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汽车系统专业的学生，即将在今年10月开始自己的第5个学期。他告诉记者，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学校因为疫情关系把课程全部改为线上，自己也已经逐步适应了远程上课。眼下柏林的防疫政策有所放松，但是为了谨慎起见，自己还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做饭、健身基本都在宿舍完成。不得不外出时，他也会多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 你只要拥有已检测、已康复、已接种3个证明其中一个，你就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室内活动，比如说在餐厅吃饭，以及逛博物馆等等。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我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目前在德国，第4波疫情来势汹汹，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甚至一度超过了10000例。这跟当地许多民众在防疫方面有所松懈不无关系。针对即将开始的新学期，一些德国大学也计划根据疫情形势和疫苗接种情况逐步开放部分线下课程。对此，包括卢浩飞在内的中国留学生表示既期待又担心。 一方面呢，我会比较期待能够跟老师以及同学能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但另一方面我也会比较担心，因为现在变异病毒越来越厉害，很多年轻人也会感染。 此前已经两年没有回国的卢浩飞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回国，最近他终于确定了明年1月初回国并在家过年的计划。卢浩飞表示，一想到又可以和亲友们重逢，吃上团圆饭，心里就特别的踏实和满足，连现在宅在宿舍里边防疫边学习的日子都变得不再难熬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I'm an artist who is totally irrational, irresponsible, completely free. I never believe that I will get the permission. 这是著名的保加利亚艺术大师克里斯托在阐释自己的包裹艺术理念。他说自己的艺术构思是不受限制，是无拘无束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法国政府会允许他实现打包凯旋门的这一理念。是的，9月13号开始，当人们走进凯旋门这座法国的百年地标的时候，会发现整个凯旋门被罩住了，笼罩在了银光闪闪的可以回收的塑料织物下，呈现出了一种人们从未见过的全新面貌。您可以设想一下，凯旋门被塑料布整个包裹起来，那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而现在这已经成真了。当人们走进凯旋门的时候，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包裹景象。那么整个的包裹呢，将从9月13号一直持续到10月初。著名的大地艺术家克里斯托和他的妻子让娜·克劳德是全球最著名的大地艺术组合。从上世纪的60年代开始，他们就以匪夷所思的艺术创思来包裹着海岸、大厦、桥梁和岛屿，让自然界和公共建筑呈现出熟悉又陌生的壮阔景象。而这对夫妻最知名的作品呢，当属1995年包裹德国国会大厦的那一件作品。高46米的德国国会大厦被10万平米的银白色丙烯面料和1.5万米的深蓝色绳索包裹起来，成为一座通体闪烁着银色光芒的雕塑。当时这件作品整体展示了14天，吸引了全球500余万名游客，震撼了世界。1985年时，这对夫妇曾经包裹过巴黎著名的新桥。而这次包裹凯旋门的作品设计草图，他们在1961年就画好了，但整整经过60年方才成为现实。 To be there, you cannot own it, you cannot bought it, you can, this is their free, and they carry that incredible present of time that cannot be banalized. 这是艺术家克里斯托在生前阐释自己的包裹艺术。他说，这都是免费的，人们无需为参观付费。